就能喝上半个月的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下乡到过农村，所以我深知农民的疾苦。我知道他们挣的每一分钱都是一个汗珠子摔八瓣攒起来的，所以我研究医学，推崇善行，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让老百姓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就能治好病，少遭点罪。 他治病，找他看过病的人都说，对待疾病，他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看法。 经过这么些年的观察，我们每个人的寿命啊，都应该很长，少说呢，也得80-90，那多的呢，得有100-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的人40-50岁他就有病了，甚至病死了呢？那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这心思生火，这气动勾寒，寒火相加，就把这病根啊给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呢就被五毒装满了，这大病呢也就出来了。 下面让我们一起感受中医文化的大智慧，让健康与善行的种子在人间播撒。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好的，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之初性本善，而把咱们心里的善用行动表达出来，行动表达出善，那就是在做善事，善行善举，那都会得到福报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挂在嘴边说的因果关系啊，因为做善事了，所以呢善有善报啊，因果的循环。那么善行啊，它是改运的一个重要的法则。有人说老倒霉呀，总倒霉呀，我这身体怎么大病小病一个连一个呀， 哎，你行善，它可以改运。因为人体的脏腑跟人体的性格还有人的命运完全是一一对应的。 哦， 假如说一个人的心跟小肠的功能特别强，那么他就会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热情洋溢、主动奔放的这种性格特征。 嗯， 那么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人呢，像这号人，他在事业上他就会有冲劲儿啊，冲劲儿很大，他就勇于拼搏，他有很大的感召力，他能够突破万难，把他的事业越做越大。其实呢，这种脏腑与人生命运是对应关系，这之间呢就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改命法则。 嗯， 那就是改变脏腑或者性格，那就能使人生的命运发生改变。如果你想获得健康的体魄和事业上的发展，那对内你可以调整脏腑的功能，使自己呢拥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和功能优越的小肠。 嗯， 你对外你做一个热心人啊，老人过马路了，盲人过马路了，咱经常的去搭把手帮助别人一下啊，经常做善事好事，那就能使自己的愿望达成现实。其实在现实当中我接触过不少的患者。 嗯 啊，有一些人的心脏跟小肠功能不好，那我们做大夫的就会建议他们多做好事。比如说你在大街上你看到环卫工人很辛苦，你就可以给予资助，人家推着三轮车上坡很费劲儿，如果你走在旁边你就上前帮着推一把。你看到有些人卖乌龟的，是不是？ 嗯， 你去买下来把它放生啊，等等，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只要去做，那么你整天就会感到特别的愉悦，心里就特别的舒服，同时你的心脏跟小肠的功能也会得到改善。那么在中医的临床上我们也发现呢，做善事做好事会让脏腑的功能变强，任何的修行都是对自我心性的修炼。那么这个心性在中医上呢也叫心识心神。 嗯， 中医认为心包含的一个是肉团的心，另一个呢是寄附在肉团上的心识。 哦， 那我们啊多去做做好事儿，多去帮助帮助别人，我们就可以加强这个神识的力量。而这个宇宙间它强大的正能量也是通过人的神识传导给别人。那咱们的心神心识是咱们人体跟外界磁场对接的闸门和蓄水池，神识越强大蓄水池就越大，那么我们接收到的正能量也就越多。而让这个闸门和蓄水池变大的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善行。 嗯， 我们就得去做善事。你不信啊，我讲这么多不信大家看看，这一天如果你做了善事，那么整个一天你的心情都是好的，你到了晚上睡觉，哎呦，这一觉睡得特别特别的香。那么在我这儿看病的患者当中有一些失眠的人，我们就教给他们日行一善，然后你再用上一些中药，很多患者照做了，他们就反应，特别是当他们自个儿做了一件善事的时候，他们晚上睡觉就会感到从未有过的香甜。 嗯， 那当然我们也发现做善事热心肠的人他健康长寿。 哦， 这好人一生平安呢、对吧？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啊。你看生活当中咱们经常会把那些经常做好事的人称为叫热心肠。 嗯， 心肠没说热肝肾吧？ 没错。 是不是？这就是有道理呀、热心肠，尤其是一些咱们中老年人啊，有些中老年人这个社区里啊义务的打扫卫生啊，还义务的帮一些年轻的父母亲来接送小孩，虽然呢他们的年事已高，但是都是精神抖擞，风风火火，活得可开心了。那这个就跟他们有一颗热心肠是分不开的。 嗯，说到长寿哈、徐主任，为什么说有一颗热心肠的人就能够健康长寿呢？ 哎，这个我还得跟你细细的说一说。 嗯， 因为从我们中医上来讲，这个人呢，其实每个人都想长寿，都想健康。那么长寿一定是建立在这个健康的基础上。 没错。 那人你要想健康，有两个脏腑必须得时刻保持比较高的温度。 哪两个？ 一个就是心脏。 哦。 因为它起着推动气血的作用啊，要保持比较高的温度。还有一个呢就是小肠，它干什么呢？它要消化食物。如果说这个人的人体寒气比较重，那他身上就会出现萎缩，阳气不足，自然呢他就不会升起一颗帮助别人的心。那多做善事儿，能增强人体的阳气。因为中医上讲善能生阳，就是说我们善良了啊，我们去做好事儿了，做善事儿了，能提升体内的阳气。那么为善能够增强人体的阳气这种说法儿，跟什么一样呢？跟这个平时运动员一样，动则生阳。 哦， 这心脏跟小肠互为表里，五行属火，本身它就是属阳。阳是什么？就阳光的阳啊，阳就是阳光，那就是温度啊。所以经常的做善事儿，它就能生阳。那么，当人的这个阳气十足的时候，心脏跟小肠呢它就相互作用，相互的温暖，这样呢咱们这个人就更加健康。所以说爱做善事，你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就被我们形象的称为叫热心肠。相反呢，那些冷漠畏缩的啊无情的人，就被咱们称为叫冷血动物。中医上呢，这个阳气啊，它是维持生命的根本，阳气充足了，气血呢也就顺畅了，那自然脏腑的功能就会更好，那人的健康状况自然它也会更好。可是现在由于咱们现代人经常的熬夜啊，还有滥用空调等等一些原因，除了刚生下来的小孩以外，大部分人普遍都处于阳虚的这个状态，所以补阳是我们养生的一个首要任务。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那补阳气就更为重要了。因为这个阳气啊，你可能不知道，它会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还有呢，人体的衰老，它会下降。所以咱们这些头发白的老同志们呢，咱们这些老年人呢，最缺的就是阳气。而做这个善事，它就是在不断的补充自身的阳气。就好比哎，拿这个充电宝啊，你出门了没电了，你随时随地的给他手机充电呢。如果说老年人把自身的阳气给补充上了，那身体就会好。我们老年人呢，我们都知道好心态得啊，你心态不好病多，我们要怀有一颗 通达、善良的心。 嗯， 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好事儿，这样呢，就会让我们自己整天的愉悦，啊，整天的兴高采烈，整天的精气神十足。那么，当把我们的气血耗损的这个量减到最少的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也不断的在补充了，这个人呢，自然就会身强体壮，延年益寿。那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嗯。 那我再说说，一个企业，其实一个企业它也是这样。如果你经常的做善事，有善行，那么你这个企业也一定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呢是基业长青的。那就说我们中医吧，为什么能够成为百年中医传承老店？靠的是什么？就是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的这句祖训。 嗯， 那么这句话它教给我们后人的就是一定要有善行。这么多年来，咱远的不说，小的不说，咱们中医每年都会给困难群众在年节的时候送米送面，为患病儿童捐款，我们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募集救医物，亲自派出医疗专家组远赴青海、西藏牧区，那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做出来的善行。我记得14年的11月份，啊，那个时候因为去藏区考察藏红花这味中药，然后呢，我们路过了日喀则这个地方，那么途经了昂仁县的山区，那个地方啊，道路特别不好走，所以呢，这个车开得特别的慢。 嗯， 那么在路边有几个小孩可能是听到了这个车子的声音，就跑过来看。那当我看见孩子的第一眼，我的心非常酸。你知道吗？ 嗯， 11月份呢，藏区已经下过几场雪了， 很冷， 很冷。啊，可是这些孩子的身上都穿得特别少，就算是他穿着棉衣，但是孩子身上的棉衣也是露出了棉花。其中有一个小孩牵着一头牦牛，他还是穿着一双单鞋。什么单鞋呢？ 嗯， 现在马路上很少看到啊，就是黄胶鞋。 哦， 哎，黄胶鞋。部队训练的时候穿的那个黄胶鞋啊，而且呢孩子的脚趾头都露在外边，脚趾头冻得都肿了。 嗯， 我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我就用手机呀，给孩子拍下了照片。那么这张照片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在当时的那次公益活动当中都给他贴出来了，大家到这儿看一看。我相信所有的人看了都会心疼，所以后来第二天我们到了日喀则，那里有一个支教的老师，这个老师他跟我们说，昂仁县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到了冬天呢，连件像样的棉衣棉鞋都穿不上，有一些孩子他就是几件单衣套在一起。所以当时这件事儿对我们的触动真的特别大。 嗯， 大家说我们周围啊很多孩子，一个人要好几身衣服，咱们家的孩子除了爸妈给买， 嗯， 阿姨给买，舅舅给买，是不是姥姥姥爷都给买，而且咱们身边的孩子很多孩子的衣服没穿几次他就不合身了，穿不了了。那这些衣服要是能给这些孩子们，这个多好啊，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该是多么的温暖呢。 然后这个事儿，我们就跟一些地方的慈善机构讲了，当时呢就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向边远山区捐赠旧衣物的活动。可以说当时很多市民都参与了进来。 嗯， 我们当时呢也是带领大家呢一同参与到了这个善行当中，也得到了无数市民的拥护和点赞。山区的孩子们也都来信，他们感受到了温暖，他们也表达了对好人的感谢。 嗯， 所以我就觉得善行这个事儿，只要咱们想到了，就一定能够做起来。我们中医能够到现在，靠的不仅仅是中药、火罐、针灸、刺血这些中医的绝活，更重要的呢，是能够把这个善行坚持下去。那接下来，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不妨呢，就跟大伙儿说一说这个孝道。啊，孝，孝道必须要懂得报父母恩。孝道它是人之本，我们不能忘本。我们说吃水不忘打井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你就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个恩呢，我们纵使是孝子，那也报答不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的一份子。你看啊，我们的肢体是用母亲的气血生成的，那你母亲给你的气和血你怎么还呢？我曾经在报母经这上边看到， 嗯， 说怀胎十月啊，这个哺乳三年，我们每一个人要吃掉母亲1407斤血。 哦， 母乳都是血，你看看我们的母亲多么伟大。可是现在有一些人把母亲就看得特别的下贱啊，这老太太又懒又脏，鼻涕勒勒塌塌的啊，还有不少年前就认为我们家老爸老妈又不能挣大钱，他们又不能去开大公司，他们就是无能没文化，还嫌弃父母穷。可是他们就没有反过来问问自己，我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赤条条的一个身体，一寸布都没有，父母嫌弃你穷了吗？你啥都没带来，攥两个小拳头来这个世上了，你就得好好想一想啊，父母亲小心翼翼地把你养大，那咱们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答了呢？咱们孝养老人从哪儿做？很多人说不知道，给钱就行了啊，到点儿了逢什么节过什么年给点钱立马就走了啊。有的年轻人条件很好，开着车过去看父母，20分钟没坐满，撂下2000块钱，爸妈想吃啥吃啥，买点啥，我忙我走了啊，就走了。一年当中回家做几个20分钟啊？啊，我们孝养老人就要从身心性三个方面去做，养老人之身，顺老人之心，孝老人之性。 嗯， 那我们先说说孝身。老人把你从小拉扯大啊，爸妈到晚年了，咱们要负责老人晚年的生活，这个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现在老人大多呢都有养老保险，有退休金，其实不用你养活，吃喝不成问题，经济方面也不依赖于你们，其实这已经给我们减轻了不少的负担。可是还有很多人在孝身的方面让老人不高兴，我见着过不少的这样的人。 嗯， 我这才知道这里也有问题。 哦， 有的儿女给老人买吃的穿的用的，甚至还给老人钱，老人的儿女多了，当然5个孩子他哪个都惦记。老百姓有那么一句话， 你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都疼啊。你不管是姑娘还是儿子，你哪个最困难，你是不是就要最关心哪个呢？ 嗯， 就会把其他孩子送给你的东西拿给这个最困难的。好，这事儿啊，给你东西的儿子儿媳妇不知道还好，一旦知道老人把东西送给其他的孩子们了，立马就翻脸啊。我告诉你们，要是再把我们送给你们的东西你去给老大或者是给老三，那你今后啊，什么就得不着了，我们不买了，不给了，看你们再给谁。你这话一说，你就把老人给吓着了，你这是管老人啊，你不是孝老人。老人把吃的拿到嘴边，正要往嘴里送，一看孙子外孙跟旁边站着呢，给他们吃吧，就怕买的人不高兴，你不给这些小孩们吃吧，自己又咽不下去，这下子咱爹咱妈这老人就更难受了。 嗯， 所以咱们想一想，我们要真是一个孝子，你把东西送到老人跟前，你甭管他给谁的，爱喜欢给谁就给谁，不喜欢吃就给别人吃，只要他心里高兴就行，这个才是真尽孝道。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孝心。 嗯， 啊，刚才说的是孝道，孝心，孝顺，孝顺，顺者为孝。咱们要顺老人之心，让老人省心，你甭让你爸妈操心啊，还要不让他们糟心。有一本书《孝经》，这里边就讲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毁伤了就要伤老人们的心，因为儿女的身就是对父母的心。我见到很多的儿女有病，这当爸妈的急到什么程度啊？ 嗯， 有的母亲都这么说，哎，能不能把这个病挪到我身上，哎，少一个肾是吧，我这肾行不行啊，肝行不行，我这肝啊，我这肝给他移植啊。 所以说为了孩子，父母是什么都舍得，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是，那么还有一些子女呢，他不愿意伺候老人，觉得自个儿有俩钱儿，可以雇两个保姆伺候老人。 嗯， 可这哪里是老人的心愿呢？老人想要儿女在他们身边多谈谈心里话。 嗯， 有一首歌就叫做常回家看看，这个作者很有道，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这一点就是满足老人的心愿。可是咱们做儿女的不理解老人，不懂老人的心，你这个就叫不孝心。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说一个生活当中的事儿。 嗯， 我们这个有一对老夫妻，生的那个孩子都不在身边，那么孩子们呢，这个孝敬父母呢，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比如说十号发工资，是不是？嗯，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就给父母亲呢，哎，寄去2000块钱。 嗯， 每个月寄。后来这个儿子啊，他记得不耐烦了，一个月2000，一年不就是24000吗？ 嗯， 他一次性打款24000全寄给他爸妈了。 哦， 然后他爸妈把这个钱全给他退了。 为什么呀？ 而且还写了一封信。 嗯， 怎么说的呢？你以为我们就指望你每个月2000块钱来过日子吗？其实呢，我们就是一个念想，每个月到10号的时候呢，我们上邮局去拿钱，我们拿钱的时候逢人就说，这我儿子给我寄来的，我儿子忘不了我们，每个月都寄钱。你倒好，一年寄一回，你把我们都忘了吧。现在可好啊，有事儿没事儿打个电话，你就不能给我们写两个字儿啊？ 嗯， 你这个字儿就写的像鸡爪子爪的似的，我们都觉得亲切。你不在家的时候，你这个信呢，我跟你妈两个

啊，然后你一排便，哎呦那个臭啊。这种呢就在小孩当中比较常见，小孩不知道是饱了还是不饱，好吃死吃一番，对不对？ 嗯， 然后拉出那个屎特别的臭。 嗯， 那咱们通过粪便的这种形色味儿，咱们往往就可以判断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 哦， 然后呢从医学上来讲，一周排便四次以上不算便秘。 嗯， 哎，一天排便最多不能超过三次，哎，两次不算腹泻、 哦、 啊，偶尔三次也算正常。每一次大便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超过十分钟就算是异常。 嗯， 那么大便间隔的时间次数，每次大便的时间因人而异，因人而异、 嗯、 啊，你这个只要你这个大便跟我今天讲的某一些方面你觉得好像对上号了，红了绿了怎么样了、 嗯、 那你就考虑考虑是不是有问题，赶紧的排查一下，不要有什么恶性的问题在自个儿的身上发生。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先讲这些。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Since I came